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刘世良咧今晚就唔得闲，太多嘢做，所以咧我啊主持住先啦。咁啊即系惊咧就唔够人气啊，所以揾多几个咧即系啲专业人士上嚟陪下我。咁啊再介绍一次啦。咁喺呢边嗰个咧就系林子君啦。啊咁咧佢就 Coalition 十六嘅。咁中间嗰位咧就系呢个李健行，系咪？啊咁咧就系民主進步會計師嘅， 冇錯。 咁樣坐喺我身邊嗰位咧，就係李福基醫生啦。咁樣佢就係咧啊，依個真普選嘅醫生聯盟嘅。咁啊，三個咧都係選委，三個咧喺過去一個星期嗰、那個星期日咧有去投票。我估三個係咪都失望過咧？ 失望，梗係失望啦。咁即係我諗廣大市民一樣啦，個期望喺度啦。咁啊，結果。不如人意啦咁樣。 你嘅提名期嗰陣，頭先咧喺休息之前咧，林子君啊講過，佢喺提名期嗰陣時係點樣嘅？咁啊，你嘅提名期嘅時候係點樣？個 expectation 期望係點咧？到咗投票期啦，即係話提名期結束之後到咗投票期啦。咁到咗咧今上個禮拜即係今個禮拜日嘅中午十二點之後啦，你三個時期係點樣嘅咧？ 我想前期即係話由個提名期嗰度咧，其實都同 coalition 好相似，因為有我哋亦都有一啲前輩啦，即係上一屆或者再之前一屆都有選，咁都我哋都有經驗就係話，其實喺提名期咧，你嘅 bargaining power 係最大嘅，咁你就盡量捽或者盡量拗想要嘅嘢。咁同普選一樣，我哋政綱，我哋競選嘅時候政綱都有三點噶啦，即係真普選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一嚟到同唔同嘅人去見，唔同嘅嗰陣時叫做參選人去見面嘅時候咧，我哋都係重複翻啲幾點，希望要求佢列入去政綱裏邊，達得到啦，我哋就考慮將我哋嘅提名俾佢咁樣樣嘅。咁無奈地又或者好現實地就係話。有一些夠票的就不會理你了，有些未知夠不夠票的他都考慮加不加啦，他有他自己的 stand 的，政治是這樣的，沒辦法，你選的他當然想他的票啦。還有一些就好像胡官啦，最開明啦，就是說其實我一直見他一直將一些議題帶給他的時候，他都很樂於去回應，去放入佢嘅政綱裏邊嘅。 OK， 好。咁李福基咧， 我哋嗰個團隊又係嘅，同 coalition 其實差唔多。都係初期嗰個提名期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求嗰個候選人嘅政綱啊，同我哋個理念係接近啦。咁亦都去到中段嘅時候咧，我哋有一部分人咧就話：喂，我哋出嚟直頭話俾啲票阿胡官啦，係提名佢啦。咁希望另外一些候選人可以會不會改下他的政綱，頂他的政綱更加貼我們的想法呢？好像我們當時想的想法就是好像說、中段好像一個成績表這樣，如果成績比較好一點的學生呢，我們給他獎學金去、希望鼓勵下他將個政綱修改一下，都吻合我們，或者我們都覺得他合格了，我們就會多支票去提名那位候選人。咁依都係我哋嗰陣時嘅諗法啦。 但提名過咗啦，提名之後啦，咁三件入咗閘啦，呢、這個曾俊華啦、胡國興啦、林鄭啦，三個咧，其實個次序應該係曾俊華、林鄭先到胡官嘅，胡官係三號嘛，三嘅。當時你期望係點咧？入咗閘之後啦，你話葉劉啊、長毛嗰啲唔使諗啦嚇。期望有冇好高 expectation？ 因為人嘅 expectation 喺邊度嚟咧？就係、憑係經驗論咧，過往經驗喺過去二十年嘅特首選舉，由1996年開始嘅十二月選董建華，全部咧就 base on 最高民望。儘管頭先我講過啦，呢場係一場假戲。但好似真做喎，整個社會氣氛咧係沸騰起嚟嘅喎，而最後尾咧被選到啊，係選嗰次選小圈子選舉，我 quote 選到嘅嗰個一定係民望最高嗰、那個，哪怕係董建華、曾蔭權， 仲有上屆嘅阿依個梁振英，都係咁。你哋有冇一個 expectation 就話我都係希望選到阿曾俊華噶啦？啊，除咗睇政綱之外，你睇埋個民望。嗱，呢個中共政府佢都有現實嘅面啊嘛。過去冚唪唥佢唔會咁逆香港民意噶嘛。有冇一個咁嘅期望嘅咧？ 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其實出完閘之後，我想除了說給政綱之外，都會我們都會考慮實際的情況，究竟怎樣才會令到香港最好。這個就包括是什麼呢？市民的期望重要的，因為我們 講緊 嘅，因為我們都是講緊嘅，我們都是一個希望更加民主嘛。我們似乎只是一個投票人或者投票機器嘅啫。OK， 我們是跟民意去投嘅。咁呢個係我哋最大最大的參考嘅地方。咁佢一面倒嘅民望係好高啦，即係可能個後屘60-30咁樣拋嚟20多点。咁所以我哋係毫無懸念咁樣將我哋票交俾佢，因為都好清楚見到個形勢，就係話係嘅，胡官嗰個理念係最貼近我哋香港人，或者係我哋參選時候嘅政綱。咁如果我哋揀胡國興嘅時候，其實就要深敲就會似翻係我哋早幾年民主派派人出去個結果咯。我哋民主派一次，我哋民主派今次唔派人出去，就希望有啲另一番景象啊嘛。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好多人選可以派出去，如人未又得，邊個都係咪？咁但係做出嚟個結果，其實就會同兩年前一樣咯。咁我哋會見到個情況就係胡國興係嘅，即係佢所有嘢都好啱我哋泛民聽。咁但係如果我哋再擺佢嘅，其實同兩三個月之前係一模一樣嘅。咁我哋做唔到嘢嘅。是不是？如果在一個這樣的前設的情況之下，我們要另謀出路，就要考慮怎樣為香港最好，包括民意，包括他那個候選人自己過往的一些履歷、一些政績，去衡量他究竟有多可信。 我反而呢，我都預料了，即譚詠麟之後呢，其實選委的角色是慢慢是沒什麼大作用的，即如果是大的氣候來說，我們真的可以企後一點再去觀察，即候選人辯論啊，同埋佢哋嘅民意啊之類等等咁樣。但係咧，我記得即係提名期之後嘅佢哋三個禮拜，其實一路嘅報紙啊，一路睇嘅形勢，我哋都見到其實嗰個關鍵都真係唔係即係民主300%嘛。都知係其實係建制派佢係咪統合到咁樣個問題。咁當然咧，即係左部係都起勢咁樣打曾俊華啦，咁樣。同埋啲建制派啲形勢又好似越嚟越歸邊啦，其實都歸去林鄭。咁當然你問我最後即係我哋雖然係提名胡國興，然後最後考慮其實係咪要俾投俾曾俊華嘅時候，都係有一絲嘅希望係啦。你話可能而家過咗去之後可能天真啦， 但 係一絲希望係咪我哋真係肯投民主派有多？啲人去投嘅時候係會動搖到啲建制派嘅，係啦。咁你選之前真係唔知啦，即係希望你，因為只可以係咁做，係啦。如果唔投俾曾俊華，其實真係即係問心，如果話啊投落俾胡國興，投落俾白票，就更加肯定其實係對呢個結果冇影響嘅，係啦。咁投落曾俊華都真係一個搏。係啦，同香港人一起搏一次咯，即係咁完咗之後就發覺，即係呢個搏都係傻噶啦，咁樣咁 即係話 你都係唯有要搏嘅嗰個決定係啦。咁當然你問我話，如果重新諗過究竟民主300+應唔應該一開始一完提名期就咁快講 all in 啊？應唔應該咁快就講即係一路嘅取態，譬如民主派政黨會？會唔會捧針捧得太勁啊？即係呢個咁好多，即係坊間都好多嘅爭論啊、檢討啊咁樣。咁只能但係真係而家你選後嘅結果，你就會發現其實都冇乜分別，即係投真投糊同埋白票其實係冇影響嘅嗰、那個。 係嚇嗱，至於啲嗱投咗之後就係咁啦啊。咁你自己之前嗰晚星期六嗰晚瞓唔瞓得到啊？或者之前嗰幾晚瞓唔瞓到咧？為咗啲投票係啊。 之前那幾晚都 有冇譬如夜晚啊，都諗住喂星期日咧就真係會投喎，真係去投票嘅喎啊！有冇諗過話即係個 expectation 令到你係忐忑啊？ 嗱，好多個現實俾你睇噶，民調係一個現實嚟噶啦。但係咧，即係呢個北京以及呢個建制派各種嘅反應，亦都另外一個現實，或者係更加真實嘅現實，而且係從來冇發生過嘅。係兩種相反噶嘛，因為過往嗰二十年啊，幾次都係咁。個現實就話係呢個建制派，其實建制派喺選委裏面永遠都係主導嘅。 係 佢會投啲咩人？再加上民調兩個因素，佢撮合成為一個特首出嚟啊嘛。當然北京喺後面扯線啦嚇。但今次係第一次相反嘅喎。 係。 咁你有冇忐忑到即係 我自己就冇啊，因為過去嗰半年，即係由我哋自己參選開始，不斷咁有好多嘢做。其實 keep 住我都係瞓唔夠六個鐘。 哦 ，OK。 佢真係好攰，其實已經 係。就唔會瞓唔著。 好似你瞓唔著，但係真係有啲隊友嘅話，佢哋就再精力充沛啲嗰啲，佢真係話瞓唔著。 嗯， 佢真係話，唉，尤其是女性比較感性啲嗰啲就話，可能夜晚半夜三更都嚟個 message 話，我瞓唔著喎，啱啱又喊完嚟喎，咁點啊？咁點算啊？選唔到咁點算啊？咁樣樣，咁係有嘅，即係同埋有忐忑嘅，因為背負住嗰一票係好沉重啊。 嗯， 因為我如果去到嗰刻我話下一次我都好希望係一個普選，原因係因為呢張票太沉重啦，孭唔起。是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忐忑的。 至于下一届没有普选，我们稍后再讨论，你有没有忐忑不安过？ 我有个不安是我哋宣布咧，我哋隊伍宣布個投票意向咧，都去到好後。其實我哋去到星期五，因為嗰篇文咧，我哋啱啱點寫， 係 即係講得現實嚟講，其實係我哋係讓咗步嘅。即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自己內心，我哋投薯片係讓咗步。因為如果講翻我哋一開始嗰、那個係用政綱嚟比嘅原則，其實係好多人唔符合個咁樣咁。咁所以係嗰、那個我個人啦，就會現實嗰張票，我考慮到不可以投得落胡國興，咁樣嘅時係有自己好個人嘅一個唔開心，係啦，一個準則上嗰自己喐喐。 我幫你解開呢個心， 我幫你解下先啊，眼攤唔識解啊，解埋嘅。 我諗你對於即係我諗政綱，我諗大家都好想知就話其實爭普選啊，或者咩還政於民啊，都係佢對政綱啦嚇。我會從一個喺一個手段嘅角度去點樣達成呢樣嘢，係一個比較 short term 啲。我即時選到呢個人，即時做到呢樣嘢出嚟，which見到可能嗰個人其實未必有當選機會。當然啦，選我明白嘅，喺現實喺理念上面係我選到佢，佢嘅最好啦，佢 agree 曬啦，即場做到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選擇薯片未必就唔 in line with 你哋個政綱諗嘅嘢，只不過一個長遠啲嘅 steps 去 plan 你可能，喂，未必呢五年做得到，未必係呢個人做到，但係佢會 influence 啲嘢，令到你長遠啲達得到。咁可能個 step 係比較最容易啲去做。咁你一步，喂，點解你個級咁高？你一次個攬嘅話，好大機會你攬唔到。但我攬細步啲咧，攬細步啲咧，再攬細步啲咧。咁其實長遠嚟講，同你哋個 plan 同你心裏邊兩樣其實係一致嘅，就唔好話背負好大嘅心結咯。我覺得係咁樣去處理 嘅。 呢、這個唔係呢個我明嘅，所以嗰個最後即係我哋最想像最好咧就係、是、哇建制派都覺得。這個是大家很落台的中間位，即是曾俊華上任是會可能，就是我們想象中未來會比較團結一點，不要那麼撕裂。其實那個我想說，即是再好啦，我決定要投給曾俊華，其實那個當日也是很崩潰的，你知道你知道一入去投，跟住你出來見到那些人根本就是很輕鬆，同埋係建制派其實有啲係投完第一輪就走嘅，佢哋根本就已經好有信心， 係 已經歸咗邊第一輪搞掂。 不過都係嘅，我收到啲薯即係超級薯粉嘅 WhatsApp 俾我咧，即係我哋醫學界別嘅咧， 係 佢都話嗱，我哋一定唔要啊 Carrie Lam 嘅， 唔要林鄭 咁咧，但係咧要啊。即係叫話，喂，你諗下啦，諗下實際啲倒落去一個人嗰度，俾個人贏出嚟，好似佢係好 hea， 但係香港人需要休息。咁我不停咁收到呢啲 message， 所以其實都即係睇到我哋業界咧，都有啲人係傾向即係支持阿曾生嘅，即係都幾多添我估。咁而且我哋個民調咧，有個民調出咗嚟都話叫。即係醫學界別自己的民調，今次都有成4000個人覆咗嘅。 係，都幾多喎？ 都幾多啊！因為以前做開咧，我記得上一次做都係千零嘅啫。 哇！即係四倍 咁多咧。係。咁聽到個聲音話，都係一個人喎，即係揀咁。即係呢個就會都覺得是幾影響大局的嘢嚟咯。 喂，嗰四千是包括埋啲藍絲帶在內啊？ 包括曬西醫界別同埋牙醫嘅，總之喺香港註冊嘅就包括曬。 咁仲有你啲 WhatsApp 收到，你有冇啲平時係淺藍啊或者深藍啊都話選阿胡蘇佬咧？ 都唔知啊，即係 唔使開名嘅，呢度唔使開名。有冇啲即係平時都好保守嘅？ 有，即係嗱，因為我哋個醫學界別其實有三十。值噶嘛？咁我哋嗰個界別係有19，咁其實有一啲咧係公家醫生嚟嘅，有一個團隊，跟住另外有幾個咧就係以前啲老大哥嚟嘅，即係次次選委裏邊都見到佢噶啦。咁有啲老大哥一出嚟就已經同好大聲講話，我一定要揀阿薯片噶啦咁樣。咁公家嗰度咧就反而佢哋就好似話，我哋唔係好想影響我哋公家醫生咁政治化咯，即係佢哋覺得，都係睇翻我哋公家醫生嘅出發點為目標咯。咁反而我哋就會真係睇追求一個制度，追求一個我哋覺得理想嘅人選。 喂，我哋講翻人理想人選啊嘛。所有民調顯示，除咗一個，除一個民調顯示咧，都係胡蘇佬領先嘅。而家所謂所有民調咧，包括埋咧建制派自己做，民建聯自己做，同埋咧啊，如果冇記錯，馬逢國啊，馬逢國做過一個民調咧，都係話胡蘇曾係民望高啲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問翻話即民望高是其中一條問題，另外一條問題就是你會估計誰會選到呢？多數都是林鄭的，因為市民其實是很冷靜的，香港的人呢是很聰明的，沒有一些很 stupid 的事做出來的。講回上兩次選舉，即一個梁家傑2007年去過，跟著12年何俊仁去過，根本所有民調知道他們是很低的。還有呢，香港人呢問心底一句，知道泛民民主派是 not ready 去 rule 香港的，完全沒有執政的能力的。所以而胡蘇曾呢，大家都今天選舉前選舉後都這樣說，胡蘇曾根本就不是泛民，他是這個是徹徹底底的建制派， 絕對是， 不過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建制派，大家可以接納的建制派來的。呢樣你哋有冇提醒自己㗎？其實佢唔係泛民嚟噶，唔好搞錯啊！ 其實我諗，社會唔係咁簡單，二元對立就係話建制或者泛民咯。我諗呢個尤其專業人士會擘得更加開，因為嗰個 spectrum 太闊啦。因為你一樣米養百樣人係咪咁樣樣？所以我哋就會覺得係究竟呢個人選係咪啱香港？而不是他有什麼包袱，他來自哪一度，絕對不是那樣想法咯。我相信很大部分的人都會這樣想。那是不知道你 知道，我想怎樣說知道當然也都更加其實說薯片自己的 campaign， 其實我們都客觀看到說他吸納了不同的人， 是做得很好，這個我看無置疑的了，所有人都承認的了， 即是會可以有些其實本身之前雨傘關注嗰堆黃絲，可能都有啲其實而家都真係好想即係支持周俊華咁樣。咁另外有啲其實之前佔中其實都唔好反對添嘅，其實佢都可能被吸咗去支持周俊華。其實我反而如果你話值得討論，就係諗個展望嘅時候，你話你話原則派而家好擔心嗰個民主運動點推嘅問題，其實就係正正都係值得諗。呢一班人支持真心支持曾俊華嘅人都一個重創喎，即係你話都 realize 其實係真係夾定㗎啦，即係原來係建制啊同埋北京都係夾定，唔會俾曾俊華，都見到個制度嘅呢個缺陷， 係啦，唔係真嘅。 其實就呢一班人，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即係聚集到呢班人，可能之前就好討厭泛民嘅喎，成日搞事嗰啲。咁但係而家佢都體驗到嗰、那個即係個制度嘅缺陷啊，或者造假啊呢樣嘢。咁點樣可以係即係吸納到佢，會更多去一起走多一步啊？你唔好講到佢話哇即刻出嚟抗爭咁嚴重，但係譬如即係可以一起支持公民社會多啲啊，關心多少少。其實呢啲好日常生活可能係 未必是文宣到即係要打佢，其實可能每個人朋友之間慢慢去拉攏，先至會聚集到嘅未來的力量。 嗯，你講展望嘛，啊展望咧就即係我今日睇篇文章，睇過阿呂炳權啊，正在尋日寫嘅文章話七七七欠咗乜啊？咁啊，裏邊咧話非常之好嘢，依個呂炳權，佢睇到咧今次阿林鄭當選之後咧，咁啊去咗呢個中聯辦，中聯辦嗰邊咧就係即係總之佢個嗰個講咧就。樣樣都有講咧，就係冇提到話推進民主嘅。而五年前梁振英當選嘅時候咧，係有講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嘅。今次係少咗推進民主嗰四個字嘅。咁大家咧就可能要跌埋心水嘅喎。我直情今次因為大陸咧好多嘢係唔會講明。表面上不講明，背後可能係講好多嘢啊！清理班人上深圳啊，都要投呢個中央唯一支持的候選人啦。但係咧，佢表面上咧嗰啲文本咧，啲文字咧係唔係講得咁明白嘅？咁我哋想睇佢政策有冇變咧，係由字裏行間裏邊睇嘅。咁啊，今次係冇講到話推進民主嘅， 係 我估你可能好失望啊！ 冇失望啊！佢政綱裏面都咁講㗎，即係你見面或者佢話，佢話其實唔喺呢五年佢任期呢五年裏邊係唔會推政改，好清楚、好明白。所以佢選完之後，其實咧香港十年咧個民主喺個政制上邊咧，起碼至少唔係個民主就社民主政制上邊係唔會有改善嘅。OK， 佢咁講。 是很清晰的，是他很清楚地說的，說不會推的了，五年。因為對他來說的話，是的，他的想法，我也不介意，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說，我要真的改善民生，因為他想法就改善民生，這些這麼難會撕裂，他也說要團結，OK？那再搞這壇事的，其實呢，在他的角度呢，就覺得是撕裂整個社會的。所以他，其實我見他的時候，或者他自己應該很多場合都會說，他不會搞政改的，他不會搞政改的。 好啦，呢個佢咁講啦。嗱，我讀翻 exact wording 俾你聽啊。咁咧就中聯辦嘅負責人喺新華社嘅通稿咧，喺祝賀林鄭月娥當選之餘咧，仲希望佢引號啊，聚力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促進社會穩定和諧。一個民主兩個字都冇睇嘅。不過咧你所謂經濟民生那些經濟民生不等於政治但經濟民生不可以跟政治分割你剛才所說的東西包括你們個別專業所遇到的問題的利益或者跟市民之間的關係根本亦都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到理不理的這個是一個大盤這個大形勢如果邊個話：哎呀，我唔好搞政治啦，改善經濟啦，促進經濟、改善民生啦。喂，點可以唔喐政治呢樣嘢咧？但係政治未必完全等同政制，但係不可以分割嘅。而第二咧，除咗依個基本盤之外啦，大家知道基本盤之外咧，仲有一樣嘢，這個林鄭當選唔夠24小時，喺星期一朝頭早（Monday morning），這個已經話。特區政府呢就要起訴個佔中的幾個主要人士咁請問有冇和諧啊？ 我諗呢樣嘢，但係亦都呢樣嘢我諗標題啦。咁但係其實同日咧，佢都起訴咗朱經緯。 係 咁，所以究竟你話係點樣樣做咧？真係要觀望咯。但係我想講嘅好肯定一點嘅就係從中國政府嘅角度講咧。是已經差不多基本上抹殺了所有真普選的可能了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你看回整個歷史、就是基本法裡面寫的東西三部曲僭建五部曲完全不在基本法之內不在人大的權力之內它都僭建上去跟著再搞個831啦、梁振英開始提出831呢樣嘢呢個框架嘅時候，其實已經抹殺咗呢樣嘢噶啦。咁直至到今一次嘅，我覺得完全就係所有希望幻滅曬。即係話，如果今次咧仲可以選到個民意嘅時候咧，都仲有機會調轉頭行翻少少。但係咧，今次如果選咗林鄭嘅咧，係完全冇希望噶啦。即係話，基本上佢已經放棄咗基本法上面寫嘅話有真普選嘅嘢唔會達到噶啦。其實已經係差唔多可以話係已經係蓋棺定論嘅啦。我咁講，因為佢一步一步係越嫁越高，越嫁越高。今次將啲人拎走埋添，唔講添，直情係 你好悲觀喎、啊，阿會計師。 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因為你見到條路係咁樣走緊啊嘛。咁當然啦，調翻轉嚟講，我會諗嘅話就係話，從2014年嘅雨傘運動開始，我覺得呢個輪咧係轉動咗噶啦，喺民生上面轉動咗，社會上面轉動咗噶啦。當然啦，佢有佢嘅打壓，佢有佢嘅抹殺。咁但係而家佢就係諗住呢個衝擊咁點樣去收貨咧？呢、這個先係我最關注嘅一點咯。而點樣去呈現呢一點咧？就是、我會睇翻啲民調係關於對香港人自立獨立幾個民調，喂，你會發覺原來咧40%，我最擔心嘅係乜嘢呢？我唔係話支持或者唔支持啊，我只係形容翻描述翻個現象，就係話，喂，原來有超過一半嘅40歲留下嘅人，超過一半佢都係贊成香港獨立喎。咁呢個就好重要嘅問題啦，就係話你而家40歲嘅人，佢冇權冇力喺手啊嘛。OK， 佢大，佢慢慢會升到高層。無論在政府裏面是私人機構裏面，喂，他仲諗拿住呢個心結一路升上去的時候，香港就會出現千千萬萬個戈爾巴喬夫。咁到時你點收科呢成件事？ 香港 係好擔心呢樣嘢咯。 香港出現戈爾巴喬夫咧，影響係有嘅。不過最重要是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才可以決定性嘛， 是兩者相輔相成。其實香港它有它自己特殊位置的。其實你看到昨天或者早我忘記昨天還是昨天，美國都發表了一個聲明，強烈譴責你干預的選舉。為什麼香港這麼重要呢？就是香港其實是一個中國的窗口，仍然是它有獨立的特殊地位，就是一些西方國家 ground 給香港的東西，令到中國它可以做一些東西。它為什麼美國要說這件事？而其實呢今次呢不是外交部主動回應的，它是很低層次的外交部香港特派員不知道副主任去回應的。其實它有些害怕，它真的害怕美國去襲擊這裡襲擊，咁佢冇得行噶啦， 就仲敏感啊時期啊嘛，下個禮拜阿習近平去美國見啊特朗普啊嘛， 係啦冇錯，而美國選擇仲喺呢個時候開個咁硬嘅聲明喎，咁而美國中國又唔敢回應喎，咁其實你見到，有兩大國嘅角力咧係發生緊噶啦， 呢個咧係香港國際城市咧，自然有國際嘅嘢啦，如果冇國際嘢咧，香港就冇乜鬼用噶啦，大家話俾你聽冇鬼用。 不過反而擔心，因為我哋嘅工作咧會接觸好多基層市民，咁反而咧可能因為呢次選舉個結果係咁樣咧，即係好多人好失望。我即刻聽到嗰日喺個中心嗰度咧， 新地 好多人嗌啦，香港輸啦咁樣。咁我諗係一個重創嚟對香港人嘅心理。咁咧，即係作為醫生啦，我喺日常我見到嘅病人又好，我認識的朋友又好，我都會多啲關心佢，睇下佢會唔會真係呢一鋪打殘咗，即係咧會唔會一沉不起咧？即係個心理係點樣呢？我諗我會多啲關心我身邊嘅人。 哦，即係個影響唔係淨係你1194個選委，我估你哋有部分即係民主300當然失望啦嚇、建制嗰啲嗱，我唔知啲建制派人士真係投票嗰剎那嘅心情係點嘅。他們知道的事可能比我們更加多、他們知道誰個做呢就有什麼後果的、他知道曾俊華的強點強項在哪裡弱點在哪裡，也知道林鄭他們是很清楚的，不過不說給你聽而已、他們是被迫、有些威逼你有、就會 選出來。但 anyway 我剛才問過兩個在最後一個 moment 呢、你的想法是怎樣的，即是投票之前夕的投你在最後一晚、升上個禮拜六晚你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那個 group 有一個共識在這裡，大部分人都是說喂，如果真的有兩輪投票呢，第一輪呢我都是會投，大部分人都是莊真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哇都是民主的候選人，無論是莊真也好胡官也好，他們的揀法是這樣。 我還想問你問題，但是當時的形勢已經很現實了，已經說到林鄭一定會勝出的、 其實我都收到 WhatsApp 的話，如果就算你支持曾先生都要看有沒有一個 miracle 出現， 是啦 ，miracle 的問題。 是啊， 你有冇寄望到有呢個奇蹟出現啊？ 有的 但你都知道啦，你根據你各方面的 source， 你知道 零點零一 percent 都真係薄。 即係之前嗰個禮拜，其實咧就好多人咧睇呢個大紀元啦，大紀元啊咁啊，即係香港市民我剛才說過都是 很現實的，知道其實大勢已去的了、我想起那句、李商隱那句詩、 笨民創生民鬼神、啊、當你已經知道是沒有辦法的時候，你唯有寄望，可能不是真的。這些的報道、啊、就好像桃花源一樣，大家我們哄哄大家開心而已。但在星期六早上早、大紀元已經沒有任何新的消息了，即是他去到最重要可以 報都沒有 了，沒有了，大家已經知道了是沒有了，但是大家沒有已經知道是個結局已經是定了。最奇怪其實你什麼成哥啊，什麼建制派啊，那些人出來說啦，什麼陳永琦啊，這個什麼張德江啊，就不認即是始終沒有人說，即是很證實他去過深圳召那些人出來嘛。但我們知道，但我們有那個期望啊，那個期望就是擺在即係幾份啊，幾份聽聞係通習近平的報章，但係結果都是沒有消息的，這個就是 final 啦。第二天朝頭早，所以那晚咧我冇瞓唔著嘅，因為我星期六朝頭早已經知道個結果係乜嘢啦。咁啊嗰晚去咗打邊爐，大家 happy 下講下算數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諗法啦、啊。咁你又點睇李福基嗱？而家你講咗咧，冇提過民主喎、啊。跟住會係點咧？你就好悲觀噶啦。 係啊，好悲觀噶啦。因為都係啦，你睇 我哋個團隊其實完咗咧個選舉之後，有發出一啲聲明嘅。咁個聲明裏面就話咧，雖然個選舉係即係唔係我哋想料到嘅結果，咁、好似係失敗咗啦。咁咧。但其實個民主路都是要行，咁所以個民主路點樣行咧？個政府係咪需要有啲人去監察佢咧？咁我諗呢個係我哋會再反思，又然後再團結、再上路嘅嘢嚟 嘅。但係咧咁講啦，既然林鄭選到啦，星期日咧我有少少話得算啦，接納咗個現實，我俾你係特首嚟噶啦。佢可以做到乜嘢咧？就希望我哋只希望咧，佢都係一個 less evil， 話比起梁振英，儘管話繼承啦，佢話延續梁振英路線啦，呢啲咧，我估嗰日佢會咁講啫，佢講完之後都可能好後悔。 係 啊，而家咁到，即係你覺得個局面會唔會即係會佢都會好啲咧？佢明知道嗱、有啲嘢佢滿足唔到你嘅，佢真係滿足唔到你噶啦，政改佢知道唔係佢嘅意思啦。他的意思可以改變的了、可以提出來、任何事他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在經濟民生、而我第一天那天選完之後，我林鄭一定會行這個民粹主義的、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怎樣叫民粹主義，他都要即係我 有啲嘢要滿足你㗎， 佢都會好實在嘅。即係如果佢要執行啲政策，咁當然啦，你會預計其實佢都要應酬啲俾票佢嘅即係商界啊咁樣之類。咁我會咁樣睇啦，即係佢會做好佢認同嘅政策啦嚇、林鄭咁樣，可能都會有啲好嘅，可能最終嘅結果可能我哋五年內某一部分嘅民生會有改善。咁、但係第二咧，咁就即係正如阿 Ken 咁講，一定民主政制其實預未來五年十年唔會改變。咁只係我哋要預，就算林鄭做好佢自己嗰份工，但係可能佢。你見佢西九啊嗰啲，可以突然之間一個 order 去做一啲會激發市民彈起嘅嘅做，咁嗰啲嘅 moment 可能就係、亦都係要慢慢再累積多啲我哋嘅即係支持民主派或者即係對好反建制啊對政府不滿嘅呢啲力量。咁你話喺現有嘅制度，真係區議會、立法會選委，我哋有得搶嘅空間就要搶，即係你要預咗不變底下，我哋都要搶咯，係啦。 有一種講法話，今次咧300%攞到327票咧，選委327票咧，期望咧，如果要真係改變個現實，攞到500票，下次五年之後，即係唔到你唔改啦，500票咧真係舉足輕重啦。你1200個選委啊嘛，佢話個選委會唔喐啊嘛，都1200啊嘛，咁你攞到500票咧就可以好，只係爭100票啫喎。你唔好忘記今次365票裏邊咧。你當民泛民，即係嗰300裏面有300件，佢投咗你胡蘇貞，好啦，剩我65票邊度嚟？田北俊嗰度可能拉10多個，咁做啲咩咧？係可能中間有啲人條氣唔順啊， 冇錯， 係啦，你話泛民有冇疑誤？一定有，有冇投咗林鄭？有，一定有啊！我估依冇就先至係新聞啦。但係你會建制嗰邊有冇疑誤啊？ 有，一定有。同埋係，同埋今次就係話，當300票都出唔到嘅時候，我想講嘅就係薯片今次佢凝聚咗好多派，係啦，就係淺黃、淺藍都有。係淺藍嗰班當日可能去投，如果佢有票嘅話，佢投可能都係投俾建制派嗰邊嘅喎。 嗯， 但係下一次佢會唔會轉一轉手，唔俾佢嗰邊咧？絕對有呢個機會。 有機會，不過其實咧喺專業人士裏邊咧，仍然咧我希望我睇錯啦嚇，即係我即係覺得係真係保守派仍然好多嘅，譬如仲有咧工程界咧係蘇花泛民冇辦法能夠攻陷嘅，係咪工程佬係特別保守啊？阿醫生， 我估計都係有佢唔知影響嗰個界別啊。我識得有個醫生，佢個爸爸都係工程師，咁根深蒂固咧，那個醫生都係深藍。 啊！即系老豆影响咁大， 根深蒂固啊！系啊，真系估唔到噶，所以系啊。 我谂会计界其实乐观嘅，会计界其实今次蓝色嗰班，唔敢蓝色系建制嗰班，即系老板嗰班，全部系选唔到，而我哋系大比数赢佢。如果我哋今次其实调翻转嚟讲，其实最难我哋系凑人啫。我今次净系30个里面，我凑到21个，我哋系全部高票当选嘅。咁剩翻嗰啲可能譚德明嗰啲立咗咁樣，但係我哋嘅目標係下次有30個人出去選，我哋係要全立嘅。 嗯， 係啦。 其實我想我們幾個界別都有個空間，下一屆即係 再增長 aim at 全立。但係真係除咗我哋呢個界別，可能全立都係加多幾十席嘅啫。其實係即係最難打嗰啲就係啲文化體育界啊，係啦，區議會有冇得爭多幾啲啊？ 哦，咁啊要真係努力，嗰啲係要實幹啊！呢啲唔可以用意識形態講口號啊！區議會係實幹嘅，即係依個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咧，你嗰啲散後組織攞到嗰啲咧，唔係嗌口，淨係嗌口號㗎，係真係有做嘢㗎，冇做嘢你唔使旨意，即係以泛民啊嗰邊啊嘅人嚟講，你唔做嘢，你唔會攞到㗎。咁你又我問埋啦，你又識唔識工程界啲人咧？你有冇同學係工程師啊？啲咁係咪個個好保守嘅咧？我話俾你聽，我嗰啲係咯， 我識嗰啲係啊，係可能即係我識嗰啲咁啱唔係。咁包括我親戚啦，工程界嘅，佢唔係嘅，都有出選嘅今次。咁另外仲有我嘅選舉團隊裏邊，我自己競選團隊裏邊亦都有嚟自工程界嘅。咁其實慢慢都會變啦，係嘅。佢哋點解工程界過往或者以往都係好 保守？係啦， 原因佢哋。即係佢哋係食糧響嘅，大部分嘅錢都嚟自政府噶啦，佢點有辦法唔撐佢啊？係咪？ 係。 咁但係新生代其實都開始 realize 到，就係話政府啲錢咪又嚟自納税人嘅。 如果要識咁諗，冇得好講啊！ 老闆，佢哋嘅老闆唔係政府啊，老闆係市民啊嘛。 係係啦， 就改變㗎啦咁樣，係啊咁，同埋個成個氣氛就真係唔同咗。而家就又都係多謝梁振英啦嚇，咁激發咗出嚟咁樣，咁好多人大家都係意識到呢樣嘢嘅重要性咯。即係以前專業人士嘅話，真係顧住揾食啊。即係我咁辛苦考到個牌咧，我嚟緊嘅話，我梗係有8個鐘，我梗係用咗10個鐘去揾錢啦。我做乜要搞啲其他嘢啫？其實咧，或者調翻轉一班平民百姓都好啦。其實咧，佢只要生活得到嘅話咧，佢唔理你上面係邊個，你掛咩旗都好啦，你掛英國旗又好，掛中國旗都好啦，其實都唔係好關佢哋事嘅。 其實我仲講得冷酷啲俾你聽，有冇民主可能對佢嚟講係 冇錯 ，none of their business。 冇錯，冇錯，正等於以前可能喺中原嘅政制裏邊，其實啲人食得好嘅話，唔會有人出聲，係饑荒，通常都係噶啦，饑荒冇嘢食。先嚟搞你嘅啫。 不過咁講，個世界係變咗啦。 係， 即係我從前認識嘅工程師，即係我老過你哋啦，我大過你哋啦。工程師、accountant 啊，咩工商管理畢業嗰啲咧，嗰啲係以前嘅事。 係 啊，而家個社會係變得好緊要。 係 啊，教育水平咧，如果呢個啲建制派仲諗住咧係回歸之前嘅世界。即係可以好多嘢係凍結嘅，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咁嘅選委會或者立法會個結構嘅組成啊，都係反映到回歸前港英政府，即係點樣統治香港啫嘛，個利益分佈啫嘛， 冇錯。 但係同30年前比，我想話俾你聽，當時嘅個只有可能係2-3% 嘅人有大學學位嘅啫，而當時嘅生活水平咧係低過而家好多嘅， 冇錯。 當你生活水平高咗咁多，而依個教育水平高咁多嘅時候，個社會冇理由係唔變。 冇錯。 啊，你係只係包唔住火嘅。 冇錯。 儘管今次即係林鄭選到啦嚇，係啊，咁、啊、我睇建制派嗰啲人都唔係懵嘅， 嗯， 我唔覺得佢哋係蠢嘅， 嗯、 ，they know what is happening。 嗯 ，OK， 今日就投住你票先嘅， 系 啊，佢哋知道系守唔住噶啦，从前嗰个结构啊， 其实我都唔觉得林郑，先你问咗个问题啦，咁林郑，你对林郑点睇啊？上台之后，其实完全不乐观，因为佢以佢自己嘅做事方式，以佢嘅班底，完全系冇可能实现到佢做一个特首，佢做一个处长可能仲 OK， 佢管嘅范畴系有限，你净系管住嗰啲嘢咯。你眼到嘅話睇到嘅嘢，佢知道噶啦。OK， 但當你去咗特首咁做嘢之後，你管咁多範嘅時候嘅話咧，佢其實係完全冇呢個能力去做啊。再加上佢又唔信佢班底，亦都佢嘅人員就比較唔係咁好，亦都冇班底喺埋佢班嘅時候咧，香港係管唔到。咁究竟個結果會點咧？其實可能比梁振英更慘。梁振英雖然佢個人係比較衰，但係始終咧佢係由民，即係由佢嘅一班糧粉啦，佢真係有糧粉嘅喎。佢產出嚟有冇話林鄭粉啊？冇嘅喎，今次冇林粉呢樣嘢嘅喎，原來全部票都係人哋俾佢嘅啫喎。 但你呢個係經驗主義，過去佢可能真係咁嘅嚇。但係咧，每個人咧坐不同嘅位嘅時候咧，佢個思考咧嘅考慮係唔同嘅啦。 哦，佢完全係好一樣，都係咁樣啊！佢入到去記得你，佢喺嗰個論壇上面，佢就話好羨慕啊薯片，哇台面冇紙嘅，我台面咧就好多紙嘅。 嗱呢個好少加，我話俾你聽啊。啊、真的很少家，不知道誰教他講這些話，因為我是做他公關團隊，我叫他你不要講些小家的話、啊、出來呢你是做 大事的人，沒 錯， 不要你不把桌子點話知人家坐得怎麼樣、 啊、沒錯、 啊、但這個一件事，但是當他真的做到特首的時候，即是屁股坐在哪張椅子的時候，他的想的方法是不同的， 希望是 給他一點空間、啊、儘管你問我他是不是很多東西比不上曾俊華，我認為是咯啊、但是當現在的現實就是他已經是做了特首，當他的位置的時候，他會不會有其他的考量呢？可能會的， 我都很希望是這樣、 啊、即這個是主觀願望、啊 主觀 啊、我今次不用問鬼神，我只是說即是這樣我去判斷的、李福基， 如果是林鄭， 現實就是他了、啊、這個林鄭就今後五年呢如無意外他會坐足五年的， 即是 他給我們的感覺是他是一個 executive 型的人，即是execution 一啲嘢咧，佢做得好快。 嗯， 佢一個 fighter， 即系咧，佢會向住目標好狂咁樣進發。 嗯， 就睇佢即系一啲政策嘅推出嚟啦。細細嘅圈子如醫委會改革，咁我哋睇到根本係哇一锤就真系要打落嚟就要做噶啦。咁就算佢下邊嘅高局長幾唔願意，都要跟住佢咁樣衝。啊、即是我們體會到很深的那時候、 嗯、 所以我覺得現屆即是接下來這個政府呢、他那個做法都會是這樣，即是他覺得是要去推的政策他就會不停地衝去做、啊、他會不理你的人的聲音， 即是不惜一切代價、啊、簡單一點這樣說、啊啊、你呢？ 我想、其實都是最近大家見到的東西，即最近真的我想西九是一樣幾反映到他、嗯、他叻到就是可以 放棄了程序公義嘛、 啊、尤其是這些我們的業界其實你說、都會當時發生的、啊、都很 關心、嗯、即哇答應了的事你可以突然之間推翻、啊、還要不諮詢這樣就決定、啊、我個人就會預示可能未來五年有很多這樣的類似的情況發生、啊、但他會不理，即很擔心他會不理多少人反對都好，他覺得對就要做這樣、 嗯、我們會計界其實選完之後我見過很多不同的人，黃色、藍色、紅色，什麼都見過了、 嗯、 一個建制的資深老前輩跟你說了四個字，物極必反、嗯、即是他已經聞一早聞到陣味，即是他們很回應了、嗯、其實他們很知道做什麼事，也都會知道選了這些人他怎樣，就是這四個字，物極必反。 好，物極必反、啊、我估都是啦、這個、喂，其實是人之常情、啊、你不要以為你今次贏了， 沒錯、 啊、你是逆民意的， 沒錯， 咁但係咧，香港人係心中有數， 係 what has happened， 嚇、啊、what has happened， 佢哋自己係心中有數啦。咁啊，多謝曬你哋三位 今晚咁夜上嚟，我哋呢度咧，同我哋講下你哋嘅選委心聲。咁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啊，亦都可以講下咧點睇個經濟啊嘛。又講下有啲咩，其實啲喂最近咧，我嗱你嗰行見慣人噶嘛啊。喂，其實啲人啊心點咧，可能話心情唔係好好喎，成日都你揾我。你又講下喂，其實做咗之後個 town planning 方面咧，會出現咗啲咩問題？乜嘢就下有啲喂，有乜理由咁樣噶？你哋會好好嘅觸覺。多謝曬三位， 多謝你啊！ 咁啊，祝各位晚安，今晚係咁先啦，拜拜。 城寨係咩嚟噶？佢咧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產物，過去做出嚟，而家做緊，將來會繼續做嘅。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城寨是什么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城寨。